Well, you turned on me, but I felt it. 那么这个 and 基本在里面没有，好像没有太大啊啊。那么说主要是一个是失去爆破 D 啊，字母 D 被失去爆破了。另外一个来讲呢，很多时候唱歌的时候，那么文法是一方面，但是在歌曲当中节奏更重要啊。它有的时候要一切为节奏服务，就跟中国的古诗是一个道理。 哎，它有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 Well, you done done me。 嗯， 另外一个部分是 You bet I felt it. 对 ，You bet I felt it. Felt it. 哎 ，felt it. 嗯 ，bet I felt it. 嗯， 所以前面是 bet I felt it. 对 ，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好，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慢一点，大家体会一下。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You bet I felt it. You bet I felt it. 啊，要把这些点抓住啊。 前面是 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呢，要注意要让自己的呼吸和你唱的这个英文歌词保持什么呀，一个正常的呼吸状态。 嗯， 用不着大口吸气或大口呼吸，它本身就比较自然，这首歌 是。来，我们同学们在问歌词啊，请我们的老同学啊把咱们预告里的歌词呢贴在直播间啊，贴一下歌词，让大家呢都一并唱起来啊。 嗯、 Wi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对 ，Wi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好， 对， 这是第一句。 唱的时候注意点啊，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那种情绪带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谈恋爱中的人都是特别开心、幸福、快乐的，所以他那种小心情你能理解吧？哎，就是那种。小蝴蝶飞来飞去的感觉、啊、 小蝴蝶飞来飞去、嗯、 对， 小燕子飞来飞去、 啊、小燕子也可以，花蝴蝶也可以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你保持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情唱这首歌很重要，你不能非常的压抑。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这是不行的， 这不行， 你要开心啊。 You bet I felt it, you bet I felt it. 从开头就把这个开心的感觉。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You bet I failed it. You bet I failed it. 是的。 好，第二句 ，I try to be chill. 哎呀，我想要冷静冷静、啊。 哎呀，冷静。 But you are so hard. 哎呀 ，so hard. So hot. So hot. H O T. 但是你太热了，太辣了。That I melted. Melted. 我融化了。 I'm melting. 对，就 melted. 我都要化了。 你看，我本来要冷静。结果呢，奈何敌不过热情，这是第二句啊。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对，所以我们看哈，这个关键词呢 ，I tried to be chill, chill 关键词啊，那么 hot, melted 三个词都非常的重要，但 try 也很重要啊 ，try, chill, hot, melted。啊，那这首歌呢，我们在唱到这儿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呢？这个里面的节奏也很强，所以我们还要先处理什么呀？失去爆破 ，tried 那个 d 和 t 后面肯定是撞车的 ，try to be chill， 那 try t d 失去爆破不发声 ，hot but you're so hot， hot t 失去爆破 ，melted， 那么这块的这个处理的话呢？啊，就半失去爆破就可以。That I 要有一个连读 ，That I melted 啊。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二句连起来，大家一起体会一下。那么刚才的连读和关键词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 true,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啊，我们看， 嗯 ，I tried to be true. OK, true， 舌尖抵上齿，上颚啊。那么这还是要标准发音走的。对， 你看这里 try to be 就怎么念、嗯、啊、嗯？不用念 tried to be， 太多了。 Try to be chill. But you are so hot that I melted. That I melted. 嗯， 好 嗯 ，I try to be chill， 这是一段。 对 ，But you are so hot that I melted。 嗯， 是这样的节奏吧？ 对， 嗯。 I tried to be true,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But you're so hot. 这唱得很快。 嗯。 But you're so hot. 嗯。 But you're so hot. But you're so hot. But you're so hot. Yeah. That I melted. 对，歌词也非常棒。说我想冷静，冷静就是降温呢。但是你太 hot, H O T 什么意思呢？ 你太热辣了啊，结果我被融化了， 就火焰山似的啊。 之间呢都有一种什么样因果关系在里面啊，词汇之间都在彼此挑逗， 嗯 啊，非常好， 这好、 啊、是这样。 行、 嗯、 ，I try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这里很快 ，but you're so hard. That I melted. 对，大家把状态拿出来哈，整体的感觉一起走。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Try to be true,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啊，就这个 ，but you're so hard that I melted. 对，嗯， 啊，这儿 ，but you're so hard，but you're so hard that I melted. Try to be true,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好，这两句我们来听听看。 好。 Well, you done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是这样的， 嗯， 这是全文这个全歌很关键的两句啊，因为每一次它都是有这两句开头的。 对，是。对，歌曲啊，一定要把开头唱好，基调唱对。记得，对，记得这个曾经有一个一些同学在唱的时候，就是那首歌特别的好啊。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结果你知道吗？大家唱到 When I was young, 嘿，你 young 就唱不上去，变成了 young， 特别搞笑。 哎，那不行哈， 一定把开头唱好。 所以这个调调啊，对于不熟悉的同学来说，你要把握一下。它的歌曲调调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是这个调调。 是。 好，接下来就是。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嗯、 and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嗯、 I feel right, 我感觉呢挺对的、嗯、啊，挺奇妙的。Through the cracks,、嗯、啊，这个怎么理解啊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其实就是顺着那个裂缝，我就直接掉进去了。 啊，顺着那裂缝我就掉进去了。 哎、我还想试图回来，其实这是一个画面感非常强的一个台词，就是说。爱情就像是什么呀？陷阱啊也好啊，是一个什么呀？是别管是啥吧，反正画个圈你往里跳。 哦，是个便携式地缝。 哎、进去以后啊，出不来。 随时随地往里掉进去。 哎 ，fell into the water， 不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掉进水里也行、 哎，还是我们地震的这个裂缝啊，都可以。嗯， 便携式地缝还得是随时随地掉进去。 随时出现哈、嗯，而且冷热交加。 Now I try to get back， 我还尝试着说要回归现实，不行不行，这是太不冷静了。 他让我想起了加菲猫当时的情况啊，他看到那个欧迪那狗来了以后，于是他就说这样吧，把眼睛闭上，然后一睁眼，一切都回归现实 ，Close my eyes， and then everything will be back to normal。结果一睁眼，发现那狗还看着他呢。就是真正谈恋爱的人，不会一下子能回得了现实生活 ，back 不了 normal 了。 所以他这里面只是，哎 ，try 徒劳无功的尝试，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没戏 啊。 然后还继续说啊，那我们先听听这句。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好，来吧，重点在。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 ，fell cracks。当然 ，through 是发音的重点 ，through cracks 这个单词是裂缝的意思啊。然后 trying get back 这么几个关键词，这几个关键词当中的话呢，我们说 crack 这个词呢，大家一听这词 crack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被弄碎了，被撕开了。比如说我们说核桃被这个击碎了的话呢，打开核桃都用的是这样的词，所以我们说 He's a hard not to crack， hard not to crack 就是这个人不好搞， crack 是指撕开打开的意思，说打开当地的市场， crack the local market， 就是无论如何要打开这个 crack， 大家能感觉到一种视觉感啊，这个词是非常棒的。嗯，后面就我们其他的词还没有什么就是很丰富的含义，都是比较直接的。嗯，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句啊。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嗯、 听到了吗？前面有一段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对 ，and 又没唱。 是。 Now I'm trying to 很快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对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对吧？然后呢，一个停顿 ，I'm trying to get back， 我们连起来走吧，啊 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Tried to beat you,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那这时候大家也注意元音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关键词部分，一定要把它尽量放大。 Fell right through the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Cracks. I'm trying to get back. Get back. 对，要把这一些，我们说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和 trying to get back 要唱得非常的清楚。 再次强调元音有多重要。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and 没有唱 now. Back. Get back, 对， 是 get back, 就不用唱了。 Yes, 是。 好 ,get back,再把第三句听听啊。 对。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I'm trying to get back.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fell right, 注意 through.这个词人舌位你看他唱歌的时候舌位仍然非常精准，所以大家唱歌一定要遵循英语的这个基本的发音规则啊。那么完整再走一遍，大家体会一下这句话，我们到这句稍微慢一点啊。 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Tried to beat you,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啊，这样我们把这句唱的时候呢，注意到了刚才说的And 基本是不发音的 ，trying to get back, get 失去爆破 ，t 不发音。 嗯，然后再把调调给大家走一遍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是的。 好，这就是这三句话。好，怎么样？大家感觉啊，旋律很婉转。唱词儿不太那么容易啊， 慢慢练没事儿、 啊嗯。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嗯、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好，回来了啊，能回来吗、 嗯、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run out 是用光是吧？ 对， 用光用完。 嗯， 那这个 cool down 就是那种冷静的样子啊、嗯，高冷的样子。在我那个高冷的样子用完之前呢？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bestest. 因为这 best 都是最高级了，他还加一个最高级，就是自己造的词。 对，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人吧，哎，还有希望能保持自己的那种状态啊，不完全把自己丢掉在爱情当中。所以人都要怎么样呢？哎，拿一下啊，不想一下子全放弃掉，变成什么呀？变成最后我们说 I'm yours。 变成别人的附属了。 对 啊、，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Cool down, 对 ，before the cool down 关键词，然后 run out, giving bestest 这些意思表达非常清晰重要的词，在唱的时候也同样是重要的啊、我们说、发音落点啊。那么我们看这里面的节奏部分的话呢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注意有一处。连读 run out, okay, run out. Giving it my best, giving it it 失去爆破 bestest 失去爆破啊啊，其实它就是连读加失去爆破比较常见 啊、嗯。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嗯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对， 这词儿也没存在过，我们怎么读呢 ？Bestest,、嗯、 bestest, bestest.那关键怎么读不重要，重要的是放进去怎么唱哈、啊，放进去怎么唱才是关键。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啊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那唱的时候注意 ，Before the cool down， 啊，还是提醒大家走鼻音 ，run out。OK。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I'll be giving L， 一定要收进去 giving。那个最后的字母 G 是要收进来 ，giving it my bestest, giving it T 失去爆破 ，my bestest， 那么最后的 T 失去爆破，还是要牺牲一些东西。 哦，发现那个 I'll be 简直就是一口带过了 I'll be， 嗯 ，I'll be， I'll be， I'll be， 对， 然后加重 giving it my bestest, giving it my bestest，、 嗯、 你有轻就有重 ，I'll be 一下收进去了、 嗯、 ，giving it 又吐出来了， 对， 是吧？ 他唱歌呢，就是特别的轻。然后呢？但是落地啊，我们说还是很清晰的，四平八稳的。我们唱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小难度的，就是在于这么多词儿啊，词儿量摆在那里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把它的节奏控制住？我认为一开始不是上来就唱，其实更多花时间是听， 听 对, 对， 一定要听 啊，在脑子形成真正的韵律之后啊，再唱。 哎呀，这首这句话，我们再来听一遍。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哟，还听到一个 cool down, cool down。 嗯， 啊。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嗯， 好，再听一遍。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是这样的。 嗯，是。 好，老师再来唱一遍啊。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哎，是。 嗯嗯， 这位老师学这歌学多久啊？ 我呀， 啊， 我其实学这首歌，我花的时间听是比较多的。 哦， 我是一般我都是要花很长时间去听，我不轻易唱。 嗯， 没听明白之前我不唱。 哎，真好， 对， 这就是方法。 对，如果你要上来就唱的话呢， 那 可能有点费劲， 你唱不出来呀，你音感还不在那儿呢。 对，像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就是要听又要唱。因为这歌光听也没用，因为他唱也是需要花时间理解的。 好, 好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对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is。 哎呀，真是太挑战了，这连读哈。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对。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is。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前面内容后面一直连到这儿，大家体会整体感啊。 Well, you done tell me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好，接下来一句。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嗯、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了，除了这个 divine 就是上天的、 divine、 比较神圣的那种 intervention 那种干预和阻止， 对， 除了老天爷阻止我之外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了。 intervention 这个单词啊，在这个歌词中是太常见了，他要是都特喜欢这个词儿。对，就跟我们中文歌里面喜欢那俩词叫借口全是借口就像这个词真是高频词汇，简直是 intervention， 这是外力的阻止。 对， 反正嘛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了， 嗯， 除非老天爷说不 divine intervention。 哎，他形容的很好，那种神圣的意志 啊，词哈，就是这带有圣洁神圣的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词。 哎，也很美好啦。 所以刚学的歌大家还记得 sacred night对吗？ 对， 哎，都是带有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有圣洁含义的高尚的这样词，喜欢出现在歌词当中。 嗯，所以他差不多觉得说这是天意了哈。 嗯， 哎，天意了，那这句话怎么唱呢？ So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再来，好像很快。 So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哎呀，都是这种小气一吐，就是一颗一颗的蹦出来的哈。 嗯、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对，我们还是上下句连起来。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注意 ，but 失去爆破。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啊，那么我们看一下。Nothing 关键词 ，stop me 啊、关键词 ，divine intervention 绝对是关键词啊。然后 nothing 前面的 and 几乎是不发音的啊。stop me 啊、but 那 t 绝对要失去爆破，这还是一个关键。